千里来，哥哥忙把怒火生，你若不是那路边的草，我怎么能够忍，牛他马才受欺凌，现在你和我争乱，李香悲极 情，我们师徒再唱一段《谢腰环》。

滚。 好，那就请妹妹与为姐看上一看吧。 遵命。 人家说了一句戏言，你就要打人，好不？

告几句呀，就请姐姐念出来，让小妹我也听听。 魏姬也不会念 哟，背着我会念，当着我就不会念了。 魏姬忘坏了， 好，待我教给你，你就说我那好心的妹妹饶了想结束的姐姐这一次吧。 魏姬不能念， 哎，你念不念？ 不能念。 好，我那念、 你念不念？我那好心的妹妹饶了想。 你想喝酒啊？想干什么干脆说出来不就完了吗？ 饶了想结夫的姐姐这一次吧。 我的好姐姐，小妹我跟你闹着玩呢。 哎呀，苏丫头， 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妹妹， 既是一君子，你怎好与他同行呢？ 妹妹哪里知道那一君子性情可爱，心地良善，在那兵荒马乱之中，一路之上多蒙他好心提醒。 那你们是怎么样的走法？回答， 兄妹相称。 要是晚来住店呢？ 他住楼上，我住楼下。 要是没有楼呢？ 他住一间，我住一间。 要是只有一间呢？ 他一间住供水，我一间住泼水。 要是只有店主公，没有店主婆呢？姐姐，说正经的，那个人他姓什么呀？ 他姓蒋。 哦，姓蒋，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不有名字。 哟，他没名字。要是有那么一天，他到小妹家中做客，我给他端杯茶来，难道说，哎，没有名字的，请喝茶吧？